见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。 中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朋友， 想念的远方， 流过的泪光， 听是谁在唱歌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， 听是谁在唱歌， 是我对谁呼唤。心里的盼望， 听是谁在唱歌， 谁在唱歌，对谁呼唤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 应该是赖床啊，你才赖。